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5，你报时就知道我在直播哈，你看多好啊！这过节呢，依然在电波这一端陪着你哈，我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还有没有同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来，咱们抱一下，不是，咱们互相鼓励一下。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对，要对我们提出这个表扬哈、啊。这个过节我们依然在这，哎，好，过节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那像我们这服务行业，哎，我们新闻工作者哈，对。在过节期间呢，依然要给大家带来欢乐哈，带来这个最新的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因为早上出来的时候看到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啊，随便走哈，都一路畅通。然后我先走二环，我再走三环，然后我再转四环，我再兜回来。这个美，在个市区里面是不堵的哈，但是这个出京方向哈，去往京郊方向的，现在早上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已经开始堵了。比如这个京港澳高速啊，还有这个八达岭高速啊等等。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带上好心情准备出门去玩，如果要是遇上这个堵车，来听听汽车音乐会，那都不是事儿。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何况呢，在十一长假期间，本市的机动车尾号不受限行限制哈，无论您的尾号是几，1234567890，您都可以上路，而且高速路还是免费通过的，福利！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好啦，看看在假日期间还有谁依然在9点守候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香蕉你好 ，NJZ。特乐一你好，还有刚刚发来位置的香蕉在雍和宫附近啊。好，大家过节都有自己的事儿忙活哈。还有许山波哥小幸运根根雨香，好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好朋友。再来看看我们家族一群呢，刚发位置的有任性的凯哥，现在在朝阳区的萧云桥，可以去找他哈。黄春根晒来好吃的哈，好吃的早点哈，这么辣你的胃口够重的哈。还有 WM杨杨妈妈字母妹妹起点大王小鬼抽烟喝酒烫头好久不见。好，我们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了解一下汽车全新的科技。车上配备雨伞并不罕见，但车上配备雨伞干燥器却真心不多哈。对，你猜的没错，这就是某豪华车专属的汽车黑科技啊。雨伞干燥器呢，被设计在车门上锁的位置，如同点烟器一样，只需要把湿淋淋的雨伞插入干燥器当中，几分钟之内就烘干了。这么贴心的配件也是多少车主梦寐以求的呀，我也是醉了啊，终于可以摆脱雨伞弄脏车内的尴尬局面了。哪有卖的？这车多少钱？对，我还是自己把这雨伞弄干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上午九点

要一天我能够学会英法意大利语，我用它表白我心中的你，我爱的你。或许有一天我能吐露那些诗句，我用它来描述我眼中的你，你的美。 只会用全部的灵魂感受你，这是王铮亮写给妻子的故事。他说这首歌是我写的，是结婚的时候送给太太的礼物，结婚的时候悄悄唱给她听。哦，这是真爱呀。王铮亮的一山时间去爱你，上周第47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和刚刚那首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他将跳跃洒脱的音符嵌入简约温婉的歌词当中，让人有一种听后不自觉就记住这首歌的魔力，真的呢。上周第22名，本周稍微回落一点，第27位，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唱给你听。 漫长中央实现了一种芬芳旋转，直到见我们相遇过的那所天桥，略微靠近他的脸庞，心就会跳。我勇敢走在你才回家的路上，想让气氛中的路延长，许久未见剩下你的轻轻依靠，感觉而 转正的天，我们相遇过的那所天桥，初恋的味道，读的日记悠长，每次略微靠近他的 听着很有感觉的一首作品吧，我觉得好像更多女生喜欢这样的声音，孙子涵的最简单的声音，是不是张丽娜？家族耳群当中的朋友又来 say hello 了。好了，张丽娜喜欢这首歌曲吗？我看你发来几个字，最简单的声音。最好听的声音来自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中唱到爷爷栽种的樟木树源于方文山的家乡老屋之下爷爷栽的老樟树，

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体感舒适，适合户外活动和假日出游。但早晚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应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伍嘉成单曲《温顺的猫》MV 全网正式上线。作为小伍出道以来发行的首支个人单曲 MV， 整首 MV 走复古风格路线，不断变化的色彩相互交错，彰显着清新又个性的超现实主义，也给大家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视觉感受。在温顺的猫 MV 里，小伍用充满感染力的嗓音伴随着活泼动感的舞蹈，仿佛化身成了一只时而慵懒时而又活泼迷人的猫，向往自由，对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小小身体里藏着一个不被束缚的灵魂，正在认真地探寻着这个世界。昨晚11点59分，歌手陈立农发表18岁生日感言致谢粉丝，17岁的最后一分钟拥有的幸福我珍惜，有幸认识了你们，曾经照顾支持我的你，说不完的感谢，18岁的开始努力开心，希望我们走在一起。而陈立农近日也参加了某实景节目的拍摄，完整呈现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而花絮画面中他再度展现独特唱腔，深情演唱林宥嘉的经典情歌《想自由》，影片曝光后更是让一大票粉丝听得如痴如醉。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点33分58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今天我报时了是不是？知道我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和我一样的请举手，和我不一样的站右边去。跟我一样的举手站左边。好了，我们的官微随时向你敞开怀抱，特别希望看到你们在这里跟我 say hello， 让我知道 我不是孤军奋战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在这里呢，更欢迎你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就咱俩接着聊哈。没有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其实站在右面的朋友，我也不是厌弃你们哈，厌弃。把我当皇上对。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出去玩哈，这个休假其实也是合理合情合理哈，给你们推荐一个适合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最美的自驾公路百花山。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地处北京的西南部，这里是太行山北端的小五台山的支脉，自然景观绚丽多彩，生态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被誉为是京郊生态名山，人类绿色家园呐。 云海云雾是百花山最多见的气象景观，雨前雨后，雾腾山幅千变万化。特别是雨后出行哈，鸟瞰仄仄山峰，云雾缭绕，云海铺天盖地，滚滚直泻，而山顶之上却阳光普照，彩虹飞架，彩蝶飞舞，置身其间，飘飘欲仙，美不胜收。百花山呢，南景区，自驾车呢可以直达山顶哈，水泥铺就的山路层层叠叠通往山顶，在急转弯之处呢，一般这个轿车难以拐弯哈，所以特别设置了这个掉头区，称为龙回头、凤摆尾。沿车呢，沿着这条路啊，驾车沿着这条路上山，风光无限好。怎么样？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就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hucky My Day Sky Dive。 第24名 战宝 I Want You。 第23名 胡彦斌月光。 第22名 方糖泡泡那年星辰。 第21名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血沸腾的一首电音舞曲，听着这样的旋律，你只需要闭上眼睛跟着它一起摇摆身体，然后甩出全部的负能量，留下的都是正能量。 热血沸腾。Tuki Many 的这首 Sky Dive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听到了这个华人圈绕舌小天王战榜 I want to。 上周第32名的歌曲本周上升了8位，来到第24位。怎么了2010？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那年呢，他们去了一趟日本哈，在和日本的乐团的彗星般崛起的爵士五重奏 Jabber 合作，然后带来了这张专辑。这首歌曲正是源自其中 I want you 战榜。 这个距离没到过，再靠近点就爆破。我想我没听错，你说你会照我，问了问你比我小很多，有的聊很多，有的没有说，或者心里想的嘴没照做，或者我们都在隐瞒什么。目前对自己我不是太满意，言语交锋像在比腕力，如果丢个梗怕你没反应，是否有的等了，是否空欢喜。有时太软弱，我有时太懒惰，有时太敢说，有时又太晚说。我说喝完酒的那个不是我，怎么说呢，因为他敢承认。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他们太多样貌，醉的没醉的都成风景 ，no 的呛的都在过瘾。我们搜寻彼此身影，穿越人群的视线，撞上你笑脸。你说走，我们去跳舞，跳了很多首，会面在倒数，开始休息一下，感觉先收。看你抽烟，跟你拿根烟抽，烟雾弥漫，其实戒很久了，有点灵感，决定写一首歌。我知道你情况，你知道我的，他们有人在看。But I want you, I want you.冲动的后派对，有些立场没捍卫。I want you, I want you, so I want you. 战报 I want you。 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听前奏就感觉又是中国风的作品，古色古香的胡彦斌的月光，中秋节那天我们一起听过的，这是中国的武侠 3D 动画连续剧《秦时明月》的主题歌，而这部动画很配，也很有意境哦。 月光色女子香，泪断千年情多长，有多痛我无自想，忘了你有 去逍遥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 色古香的张国峰作品，来自胡彦斌的《月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啦，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充满乡间情趣的歌曲，来自方糖泡泡的《那年星辰》。身在他乡，总能想起方糖泡泡的这首歌，于是深深怀念起星辰的街头巷尾。 在路的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仙女也和神仙，她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地藏菩萨会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爸，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家的船靠岸。 Do up, do up, do up， 谁家姑娘在床头梳妆打扮。 Cheer up, cheer up, cheer up， 只想剥去功名，回到你身边来。 啦啦啦啦啦啦，是我 总断断续续，啦啦啦啦啦啦，最清晰面如是你。 在路桥桥的桥墩上面，有一个仙女也和神仙，她平时住在天罗里面，半夜回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地藏菩萨会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爸，男人死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睡醒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睁开眼睛看看是谁家的船靠岸。 Do up, do up, do up， 谁家闺女儿在梳妆打扮。 回到你身边来， 啦啦啦啦啦啦，是外婆哼着呀喃曲。啦啦啦啦啦啦，那年谁正欲要失语。啦啦啦啦啦啦，美好回忆总断断续续。啦啦啦啦啦啦啦，最清晰面容是你。 说的歌谣浪儿浪儿浪儿浪，方糖泡泡那年星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又听到了这一首对于快未进的我的时代，他希望借由这首歌曲传达自己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想象，同时也在鼓励大家，不管年龄如何，只要愿意想改变就趁现在。50岁怎么样？可以改呀。60岁又怎么样？70岁、80岁、90岁、100岁，我想改变，怎么样？100岁，我现在就想穿着裙子出来逛一逛，怎么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继续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你在路上。如果你此时此刻自驾哈，在路上想带着这个家人和朋友出去玩的话，那么带上我们的音乐，千万别忘了，因为有音乐，我都说过很多次了，说过100遍了，有音乐，你的旅程会变得很不一样的，周遭的景致都变得灵动起来，心情大好，真的很不一样。千万千万要记得试一下哈，试过之后就继续锁定这档节目，永远锁定这档节目，汽车音乐会，为你选择都是特别棒的汽车音乐。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个环节，每到这个环节都会听到老歌哈。今天呢，就不听那些悲悲切切的老歌了，想来想去，适合假日聆听的欢快的老歌，也就是李克勤的《红日》啦。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人没趣味，别流泪，心碎。

又听到了魏晨的这首《旅程》，所有的好歌好歌都拿过来吧，都送给你，把所有压箱底的歌在过节的时候都带给大家听了哈。好了，关妹这边呢，来 say hello 的思琪还有爱在旅途，你们好，每天如约而至哈，在假日也不例外，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真份里的虫，他说这歌太适合我跑步的时候听了，虽然已经半年没跑了吧。还有这样好听的音乐，跑起来吧。还有好听的汽车音乐，虽然说是汽车音乐，但是我觉得你戴着耳机跑步的时候啊，健身的时候或者走路的时候也都蛮适合收听的哈。还有瑶瑶妈妈也在这来问候了，说直播辛苦了，假期直播歌曲都太经典了。是啊，那你们选的都是特别好听的歌，精挑细选的。那黄凯的歌曲继续走起吧，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 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在北京通州文化馆，旅居荷兰的英国艺术家汉娜带领观众体验运河文化。当天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在通州文化馆盛大启幕，来自希腊、德国、荷兰、巴拿马四个运河文化代表国家的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一道，带来独具运河文化特色的演出，让生活在京杭大运河畔的人们不出国门，尽览四国运河文化风情。京杭大运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之一。随着运河文化带概念的提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通州大运河再次被人们熟知。大运河在北京已不仅仅是一条河流，而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一片文化高地。昨天下午开幕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开场舞功夫水袖通过传统京剧道具水袖演绎中国传统美学刚柔之道，中国韵味十足。荷兰狂想家乐队演奏的美酒溪带动了观众的情绪，人们拍手呼喊，身体跟随着韵律左右摇摆。巴拿马海事大学艺术团压轴演出了精心编排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东施的叹息，一时间掌声欢呼声不绝于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也是被无数人翻唱过的。那么刚刚听到的是王若琳翻唱的版本 You Can't Take Me, I Love You。 这首歌曲的魔力就在于你听过一遍之后，无论你在做什么还是在哪里正在想什么，哎，脑海当中就会反反复复围绕着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有没有？这就是一首音乐，一首歌曲，一首作品的魔力呀。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存在。那此时此刻10:38了哈，很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起床，纷纷都已经出门了，在路上了。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正去往京郊呢？还是打算去外地自驾游呢？此时此刻堵在路上吗？可以到这里来诉诉苦，发发牢骚。那我这边呢，把你所有的牢骚接住之后，然后再给你好听的音乐，让你心情立刻就大好。哎呀，多亏堵车可以好好听汽车音乐会了。是吧，你也好好的表扬我一下吧，这大过节的我还在这里坚守岗位，你说我容易吗？好，如果此时此刻你要去草原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你了。哎，感受一下天高云清的感觉，还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然后策马扬鞭尽情驰骋吧。来，杨坤牧马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下的夕阳，马都紧对着月亮。 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伸手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尽难相，那是我早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大雨惊沧海呀，大雨了金杯换，新房卷纸翻。君衣尘满面，舞霓满身，好歌白发觅主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烛台。呀呀，已归来呀呀，已归来呀耶，一苦难被穿呀，一压泪未翻，心思已先见。莫说天不涯，海不晚，纵然归程须万载，今日归来不晚，离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你月深莫言，烟如生，泪如雨。 床上一轮明月，照多少沉浮过往，沧浪之江，多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来自朴树的《在木星》，这首歌曲是十二年走完了一个完整的轨迹。朴树俨然歌迷整整等了十二年哈，继《平凡之路》跨过山海之后呢，《在木星》直卷而返。朴树说，其实这首歌曲呢，歌名2003年就有了，旋律2007年就写完了，为什么又等了十年，2017年才发行呢？他说，从录制到制作完毕，几经推翻，历时2年呢。其实不求多变，而是在找寻最适合、最恰当、最从心而来的作品，并在合适的时候后将它好好的发表。或许这就是朴树对音乐独有的坚持和韧性吧。我有才就任性，怎么着吧。正如现在的朴树，好好的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了，好好的从心出发，好好的享受生活淬炼之后的写意人生。所以从他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找到最真我哈，最真实的自我，由心而发的。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偶然遇见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心仪的歌曲，那就记住它当然是来自汽车音乐会了。好了，继续来分享黄龄的《骑士》。 慌张的大钟当当敲了四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溜达，地铁的出口有个人弹吉他，他唱着唱着眼泪又洒下，弄堂的门口大叔卖爆米花，有对小朋友咿咿呀呀回家，男生的女生手捧着一束花，他动呀动呀冰激凌融化，眼看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蛮悠悠心痛，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乡子像个木桶，哼一段口哨，看蚂蚁慢慢爬，隔壁的小狗哇哇的在打架，热闹的弄堂又搞人玩杂耍，没有人理他，他还得等呢。眼看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慢慢有洗头，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巷子口呆得像个木头，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带你回家吃饭，外婆到先分走， 过去的一首歌曲。其实呢，这个大家说外行人听热闹，内行人听门道哈。 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简单，黄龄呢不愧是被誉为转音歌后哈，音乐掌控力超级强，现场表现力也很有感染力哈，同时的音乐气质也很独特，她的声音感觉像是黄莺出谷，山谷空灵，清亮而又扎实，特别是这首歌曲的转音技巧，还有这首歌曲呈现了很多的声音表情，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得了的。别看这首歌曲听起来轻快哈，好像还挺好听，仔细研究起来其实演唱它并不容易，不信呢在 KTV 当中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黄龄的骑士。好了，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安又琪的那你的活力音乐正在放送。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这次安又琪呢算是回归制作了，梳着俏皮的短发，打扮的青春靓丽，置身在一片纯白色的浪漫小屋当中，大展明媚的笑容。安又琪，那你呢？ 我跑着跑着，双脚也慢慢累了，沿途的风景也渐渐的看腻了，在心里的热情依旧是热的，外面的风越吹越来越冷，世界变得不同了，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风方向又转了，我不要不要就这样的过，那你呢那你 这样说，今天真的是两个小时的相伴呢，好听的120分钟的音乐，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陪伴你到10点59分，但是还是要结束，还是要说再见了。不过没关系，时隔20多个小时又要见面了，明天9点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还会如约而至，怎么能少了你呢？说好了明天见哈。好了，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